缅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捷克委员会17号在布拉格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以6月20号到7月10号为缅怀期间，并在这期间通过新闻出版物积极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还举办缅怀会、业绩讨论会、电影欣赏会等政治文化活动。另外，全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最近成立了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